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有种麦当娜的味道哈， 而且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的麦他，大家有没有想起来他是谁？ 没有，没有错哈，刘伯欣。对，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 Shadow。 睡不醒可能是这两天的一个主题， 是 我觉得一方面是在于可能玩的累，熬夜的， 对， 再有一个就是这几天下雨， 天气 太适合在家睡觉。 昨天有朋友就说下雨天睡觉天，一连睡了七天是吧，恭喜你把所有之前欠的觉全部都睡回来了。 哎， 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示范一个工作日的正确打开方式。 对，今天我们 happy 一些好不好？ 好，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话题。你最近的生活质量怎么样？没有那个 跟爸妈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 嗯哼。 再有就是自己一个人住了以后， 嗯， 生活质量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差别？ 因为最近十一小长假，可能很多朋友都回到家，或者把爸爸妈妈接到身边来，可能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和平时就会有些不一样。 是。 你平时如果一个人住的，现在和爸爸妈妈同住，生活质量有没有提高？或者说住的习惯不习惯？有没有什么的小故事？欢迎来到听听 FM 正午有情聊天室，来和我们聊一聊。 哎，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好好的分享一下。很多人当见到爸妈的时候，不自主的就会进入到一种，就是变成孩子的状态。 嗯， 享受爸妈给你带来的那些， 对便 利各种服务。 但油壶倒了也不服，我就不服， 特别好意思。床上一躺，哎， 我就不起， 我就是一少爷，你知道吗？ 对，是。 沈以诚带来一首《少爷》。 山和海，云和雨，与我都是可望而不可一回的那种，就算唱出来也会有点故作姿态。你还说必然躺着一个刮干净的邋遢小孩，邋遢小孩，我也是这么觉得。就连天真都不及格，又知道是符合。观察世界尚且不够，还想着逃脱。允许我散漫的过生活，过滤了那些不安的，或许不现实，但保持自我。你想听我的坦白，还让我当个少爷，别再出来。很是失望啊，一点一点一点的。再说那风和花雪和月，在我眼里都是无处又找不到的那种存在，与一生中的诗与远方。难怪天真不够资格，又只勉强契合。规则盯着我，我就不想了，不看了，不聊了，再见了。允许我散漫的过生活，过滤了那些不安的，或许不现实，但保持自我。你不想听我的坦白，还让我当个少爷，别再出来。很是失望啊，一点一点一点的。 负着我们天生一对。不变的彩虹色是汹涌的快乐，经过那么多，原来只为这一刻。我们交换对接，迎接彼此岁月，今后的每天都由你来作陪，一直被幸福包围。 父母生活在一起， 嗯， 应该是被幸福包围的感觉。 当然，啥啥都不用你干啊。 就是，但是这个吧，有些人却不这么觉得。 是，比如说我们这边看到纯纯一准一千千说哈，养宠物的话就没人唠叨了。你看，父母要是和我们同住，我养个宠物，父母还要嫌弃。 对， 我看到过一个小视频，就是老头老太在那说，为什么你养宠物，我们来负责？ 嗯， 对啊，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心里的直接的想法。 就是你要养小猫小狗， 哎。 你得分小狗的话是最讨老不是讨老人欢心，可能 是 一个最开始是最讨老人厌的， 对， 遛狗， 对， 各种铲屎擦尿，这事儿最后全都变成老人的了。 还有看病， 对， 嗯，带狗吊针去，老人在那儿陪着， 除非这孩子特别的勤俭， 嗯 啊，不然的话最后都会变成爸妈的。 是的， 我最近在路上遛狗的时候突然碰见有另外一只跟我们家就丸子一样的柴犬的家长， 嗯， 一看是个老人，然后就跟人聊说，哟，您也养柴犬啊，基本上我能猜到他的答案， 肯定不是 一样。嗨，孩子养的，养养就扔我们这儿来了。 对，养着养着变成我养的了。对，而且有些有洁癖的父母，比如像我爸，之前本来说家里养只猫，你知道吧？我特别喜欢，我们家人都特别喜欢。就我爸说，不行，我摸过猫，我还做不做饭了？我每次摸它一下，我做饭，我干什么？我还得洗烫手，不行，他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对， 所以吧，这种唠叨就直接。就是把我想养宠物的这个心直接掐死在摇篮里了， 真的是。所以跟爸妈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有些时候这些唠叨会限制你自己内心的一种对于自由的小憧憬，对不对？当然了，这些小宠物给了爸妈以后，有一天你回家突然发现它提辈儿了，快看 辈儿， 你姐姐回来了，你才是爸爸最爱的小宝贝儿啊。 没关系，没关系。 许可以让边界透明，没关系，没关系，风大强大的内心，低语喧哗的声音，要努力配合上幸运，激发更多完美的反应，在我心里住着一个有趣的精灵，我想要 刚自己一个人住出去的时候，爸爸妈妈过得怎么样啊？ 特别好 ，I'm good。 孩子还好吗？特别好啊，I'm good and so good。享受自由的那一个状态哈。 对，这边看到有听友就说了哈，一个人住和父母住，一日三餐还有加餐都是爸妈说了算，必须吃，每逢假期胖3斤就是这么来的。 就是。 对，这也是好呀，这是 I'm good， 对吧？平时没人做饭，你就愁了吧？ 明明是 自己做饭， 馋嘴。 对。 爸妈伺候着你，你 还 能找借口， 吃了还能甩锅， 就是 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成扁平足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

我就算矫情做作又如何，说的再多你也没关心过，往事翻遍的过且过，幽默的人最不懂快乐，强迫自己融入群体的生活，除了落寞就剩落寞。深夜里谁会喜欢一个人的失眠，等一个晚安，房间里点个蜡烛许个愿，情比金坚，欠你一次见。对镜子鞠躬，对自己说声抱歉，做梦都是看再见昨天，而青春是那开空之后回不了的昨天，如果只剩怀念。 刚搬出去的时候特别开心， 嗯， 满眼都是自由， 嗯， 感觉是一个人的狂欢， 想干嘛就干嘛。 对，来自于少帅的一首歌曲，嗯，刚才有朋友提到这首歌是每一次 KTV 的必点的结束曲， 哦， 可以没问题，就唱到最后只剩你自己一个人了呗。 这边看到在我们的天津 FM 这种情况聊天室哈，洛凡银尘在呼应我们的这个话题，他说用天津话就是你不拾掇没关系，别霍霍，最少把自己眼前头弄利索了，别乱哄哄的下不去脚。 嗯， 就是父母对自己嫌弃， 真的是， 对， 自己在家的时候难免受他们的唠叨，自己嫌住的这个房间太乱了不收拾， 嗯， 每次父母给你收拾完了还得再提醒你一句， 对， 你给我保持着点儿， 对，但你能 做到，你不收拾，啊， 做到哪儿呢？ 尊重别人的劳动，啊， 是是是是。 昨天一直还提到了说，反正我一进门啊， 嗯， 就进家门跟爸妈在一起生活的话，那一刻就开始被嫌弃。 嗯， 自然睡到自然醒之后，脑袋清醒的时候，基本上我就是床上的陈列品。 他还能睡到自然醒？你看咱们这边小八哥说，嗯，跟父母睡不能睡懒觉。 对，没错， 跟父母住哈，不能睡懒觉。 接着说嫌弃的事儿吧，嗯，这边小仙女提到了说，一号回来住宿到今天6号。 嗯。 今儿早上起来，我妈问你啥时候走啊？ 哎 啊 哎， 大过节的，其实父母也想图个清静。 这是与众不同的父母。 哎，有些时候我们感慨一个人的时候是多么的快乐啊， 嗯！ 真正有些时候跟父母住惯了这么一段时间，享受了宠爱，其实不太想走。 嗯， 觉得一个人住有些时候也挺惨的哈。王嘉尔一个人。 那故事别的歌，还是一个人在走，听故事别的话。对我说过的是什么？时间过得太快， You think I don't know what is right? 可以接受伤害，可以接受失败， I can just let it go. Oh yeah. 脚步越来就在黑暗里， Walking on alone. When nature I feel my enemy. 当我最失踪，这一路上就我一个人，谁让紧张觉得有点，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每次趴在地上想着他给我个烟，这一路上就我一个人，在心里觉得有点疼，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每次趴在地上想着他给我个烟。笑的没什么感觉，自己的影子也说累了，面对一切但还是快乐，有点我不再希望还有人记得，

如果后悔未来又要去怪谁才不痛，就算没有成功也好过面对到最后、哦哦、都不喜欢的我执着的理由我还没听够，若一无所有向前走又苦衷不说，只相信 有种你就再也不要回来。 看到这边用着胡歌头像的小灰灰啊，说孟美山之是孟美岐的一首歌，有种哈。 对，这边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一个人住跟父母在一起住、 嗯、 生活质量上面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差别。 嗯， 有朋友就提到了说一个人住明显在做饭上我就会很凑。 哦呦，别说做饭了，有时候根本就不做， 就 是吧，冰箱里有什么吃什么，实在不行点个外卖。 在家住的时候就直接开口问爸妈了、 嗯、 今天晚上吃什么、 嗯、对对对对对，有没有好吃的，一进门第一件事情先喊啊，爸妈有什么好吃的，今儿做什么了。 今儿一个人住的时候先打开手机外卖平台、嗯、有没有新店啊，然后也会陷入犹豫， 对， 今儿到底吃什么好呢、 嗯、 看什么都不想吃、 嗯、 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是不是 吃什么。 对，来自于李友廷。 这个时候脑袋都要想破头，这个也想那个也想，早餐之后是午餐，宵夜之前是晚餐，拥有这样的烦恼让我惭愧却又很骄傲，吃什么烧肉拉面还是火锅，吃什么让早点干杯啤酒，越想越多，到底要吃什么吃什么、oh.炸虾炸猪排，烤鸡烤鸭烤地瓜，起司咖喱抓冰豆花，再给熟悉些鱼片，炖饭和意大利面，汉堡牛排和披萨，过年啊年八碗姜母鸭，吃什么烧肉拉面还是火锅，吃什么热炒冷干面，啤酒越想越多，到底 觉得你

的不争气，想找个地洞钻下去，也试着大口呼吸，让双脚透透气。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像失去了地心引力，被抛到太空旅行的足迹。Always true 是你会偶尔和你作对， But your time is coming around. So stop trying,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为爱寻找一个梦想，雨下的再大又怎样？开始的另一场 Dream of falling in love， 给自己留一点想象，天空是绵绵的软糖，擦起来又怎样？就慢慢的啊哈，一瞬间突然爆炸，连自己都害怕。有时候爱得太过复杂，忍不住偷偷画啊哈，得不到一通电话，为了一天不说话。这要为是初心机会，故意低你的腿。But your time's coming around. Don't stop trying,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为爱寻找一个梦想，雨下的再大又怎样？Dream of falling in love， 给自己留一点想象，天空是绵绵的软糖，擦起来又怎样？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雨下的再大又怎样？开心的另一场 ，Dream of falling in love， 给自己留一点想象，天空是绵绵的软糖，擦起来又怎样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为爱寻找一个梦想。雨下的再大又怎样？开心的另一场。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蔡依林。顺道的就是正午有星光，在今天陪伴各位节目的第二个小时12:05。嗯，完了以后继续跟各位来聊一个话题，就是自己一个人住跟爸妈在一起住的时候，生活质量上有着什么样的差别。 我刚看到有听友顺着之前一小时我们的话题说的是 DT 说的那个真相，就发生在我家同事商量说要养宠物哈，和父母商量，商量之前怎么都说不通，哎，养之后什么零食玩具都不用负责了，就归父母管了。 对，而且把你本来应该生活费支出的那一部分直接挪用在了你家小动物的身上， 占用了你的快乐，而且对， 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哎，这个自己一个人住跟爸妈在一块住简直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 哦， 有人说，哎，跟父母在一块住的时候呢，吃饭是完全不用考虑的，嗯，而且每逢佳节我还得胖3斤，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在外边差点饿坏，孩子在外边发生了什么情况？在外边 就是 饿坏， 对付一口，或者要不然就不吃了，这种情况比较多。 或者忙到晚上的时候，那一点你真的就想做，想点个外卖都没有， 是， 还真的是很辛苦。 或者都很晚了以后，觉得说我吃饭就是一种罪过，算了，不吃了，咱忍一忍。 嗯，哎，就有些时候，这确实是想要自己一个人去飞翔的时候，必须要面临到的就是有一些压力，或者要尽快的成长起来，自己去照顾自己，是不是？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林彦俊，叫做《在飞翔和迷》迷失之间， 一路颠簸不敢停留，人生的洪流席卷着我，哪怕沉浮不愿随波，狼狈笑着流浪着，嗯，欢呼声嘲笑声，做不到虚伪附和，还能挣扎什么？我 就对吗？那个是我。就学会多等一面，迎着谣言远走高飞，我不会变，却想抵达永远。我放手到绝望尽头，我 笑容灿烂，那个傻瓜无忧虑的目光，现在还一样吗？时光转眼物换星移，而我在生存战场不停去闯，拼凑长大的模样，竟长大一千寸的快乐，足够让心继续勇敢，这不让遗憾浇熄眼泪落下。就算这世界很复杂，有些人很难忘，也要坚强，带着那所有的牵挂，变更好的人啊。请长大以后每个当下，做他的路都将会开花，在远 快乐，足够让心继续勇敢，这不让遗憾就是眼泪落下。就算这世界很复杂，有些人很难忘，也要坚强，带着那所有的牵挂，变更好的人啊，请长大以后每个当下，做他的路都将会开花，再远的梦他终将会抵达。每一天和现实对抗，只为一种倔强，那是兑换未来更幸福的代价，我们都在这路上，在这路上。 连续两首歌，我们静一下长大，静一下自己一个人去住的时候，可能要面临到的很多的一些问题。 哎呦，这边有一个问题很严重的，娜娜哈，之前好像说和父母一个人住就饿瘦了哈，因为跟父母在一起呢，有父母做饭吃，但是呢，越来越抑郁了，好像和父母一起住。 这是自己一个人住吗？ 对， 一个人住的话，确实我是觉得孤独了以后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无数宣泄，然后无处去倾诉，会觉得有很大的压力，对，但如果出现这种焦虑甚至抑郁的情绪的话， 和父母住不住没什么关系， 完全没关系， 对， 这事儿就是寻求专业的帮助哈。我像依晨两个人一起可以聊一聊，对不对？ 对，你们互相加一下微信啊。 是该去医院该怎么样，这是必须要及时的采取措施的， 该找朋友倾诉，找朋友倾诉， 没错哈。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到了说，哎呦，这个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那自由，可支配的方面很多，然后跟父母在一块住的时候，就难免要受到他们无时无刻的唠叨。 刚才谁说啊 ？Mr. 梁说，跟父母在一起就是唠叨，唠叨，唠叨。 对，一个字儿，唠叨；两 个字 儿，还是唠叨。他刚才那么说的哈。对，我已经不管不顾了。 我还看到这边有听友说哈，这个点儿如果不起，一会儿我妈准破门而入，勒令赶紧的起来，先把早点吃了哈，和中午饭一块儿吃，搞得跟电视剧里的抓捕场面差不多哈。上年岁的人没有 brunch 的概念，就是两顿都赶紧吃了就对了。 谁来个 brunch？ 你今天的 pasta 是不是有点硬啊？来 ，Bruno Mars The Lazy Song。 Don't feel like picking up my phone, so leave a message at the tone. 'Cause today I swear I'm not doing anything. I'm gonna kick my feet up then stare at the fan. Turn the TV on, throw my hand in my pants. Nobody's gonna tell me I can't. Nah, I'll be lounging on the couch just chilling in my Snuggie. Click to MTV so they can teach me how to Dougie. 'Cause in my castle.She's gonna scream out, this is great. Oh my god, this is great. Yeah, I might mess around and get my college degree. I bet my old man will be so proud of me. But sorry, pops, you'll just have to wait. Oh, yes, I said it. I said it. I said it 'cause I can't. Today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 I just wanna lay in my bed. Don't feel like picking up my phone, so leave a message the tone. Cause today I swear I'm not doing anything. 也再也不退却，抛开一切放肆去想象，哦哦哦哦，抛开一切尽情去流浪，哦哦哦哦，人生比追星剧还漫长，哦哦哦哦，总有一天剧情会明朗，哦上桌的是每天写进备忘录里，写的很多慢慢变成抽象主义，记录下每个黑夜怎样对待我，直到我的光芒已足够去远大，虚无的是曾经困扰着我，无人只是曾想逃避生活，书写太多无奈过后，只想 let it go， 只想 let it go， yeah yeah， 抛开一切放肆去想象，哦像未来的我会被给予的渴望，当跑到疲惫不堪像阿甘那样，就算有时光机尽头会在哪里我不在意，只要有你，去想象，哦哦哦，抛开一切尽情去流浪，哦哦哦，人生比追星剧还漫长，哦哦哦，总有一天剧情会明朗，哦哦哦哦。 跟父母住的好处啊， 嗯， 不用多说。好比说这边 stream 过来的留言哈， stream 说了，他说和父母住的优势就在于生病了有人照顾啊。有一次我发烧了，妈妈忙前忙后的给我做病号饭，哎，倒水、煮梨水，还嘱咐我吃药。等我快好了，妈妈还说， 哎， 以后注意身体哈，生病了让人伺候太麻烦了。你说话都得反着说，不能说哎你以后注意身体啊，还说太麻烦了，我不想伺候你，所以你一定得注意好你的身体。看这话术， 还是心疼， 是啊。 然后更多的是用这种话故作强硬， 哎， 是不是？ 对。 然后这边也看到了宝姐姐， 哎 哎，这边也提到过 和父母住有人宠，一个人住 幸福， 只有自己爱自己了。 对，宝姐姐有些时候词儿不能省，你知道吗？有些字儿，刚才宝姐姐一个人住只有自爱了，这个其实 爱， 咱们。一不一个人住都应该自爱啊， 是。 然后这边也提到了说和父母住省钱，省心，省力， 哎，是 特别的好啊， 对，节约生活嘛。 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李荣浩，这首新歌了，叫做山川，体会一下家的温暖对于家的思念跟回忆。 时过了多久，那姑娘问我，我们牵着手啊，不远千里就谈私奔，放肆这一生，要强的也潇洒，疯癫在结尾和笑。下坡横的那段秘密之一，想象着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我和你，人们啊，只不过是碰触山体的你。要强的也潇洒，疯癫在结尾和笑。全知道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遥望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人们啊，只不过是山地的你，山川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遥望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山川怒浪，那又怎么能寻都随你，红尘间哪怕开过山的道，此经太多人的身体，人们啊，只不过是公主山体的你。 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午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因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像不像我们从前？消失的多整洁，清理多妥帖，抵不过想念翻涌历史窗边的纸屑。握紧的空世界，经不空心里面，有些事不是我想结束消灭就消灭。收拾的多整洁，清理多妥帖，抵不过你在身边邋遢的我想埋怨。擦干净的地板，过几年时间又落一层灰，像不像我们从前？ 来自于高家朗的一首《整洁》， 嗯， 唱的当然很伤心的一首歌曲哈， 嗯， 但是在家里面，我们当提到整洁这一个词儿的时候，尤其是跟父母住，可能更加是另外一种激烈的情绪啊，啊还不收拾收拾，脏得跟猪窝似的。 我想到的是每天下班回家，家里一定非常整洁，妈妈真的是干活的一把好手。 干完了怎么着也得说你两句吧？ 啊，那是，对， 哎， 谁让你不干呢？刚才我看到演员姚刚就说了哈，回家以后不好好干活，家里人早就烦了， 早就得轰你走了， 嗯， 是不是啊？ 是。 哎，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跟大家一起聊的就是一个人住和父母同住两种不同的体验跟感觉。 这边刚来的明小娃儿留言，我就深得我心。他说跟父母住不敢点外卖，只要他们在家的时候都不敢点，都不敢点呢。 哎，是不是家里人都这样？我首先回忆，我不确定是因为我太早出来住了， 嗯哼， 没赶上外卖特别盛行的那一会儿， 嗯哼， 还是怎样？我真的没什么印象在跟父母住的时候点外卖的事儿。 因为你可能和父母就算最近同住了一段时间，但是时间不是很长， 嗯， 父母还来得及换着花样给你做饭吃。 对，而且就家里怎么着还得有剩吃， 是 不光是说换着花样每一顿给你吃新鲜的，剩下来的时候你真饿了晚上再去找点所谓的抓那儿的 啊哈， 也都有， 嗯， 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但有的天天和父母在一起，父母那些菜你也早就吃腻了， 嗯 啊，然后呢父母也给你做烦了， 哎， 有时候就对付对付，有时候那你就能觉得哎我没吃饱，我还想晚上我再来一顿。 父母在家的时候估计就一块出去吃了 啊，这也会。 父母在家的时候人家做了饭你还点外卖，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嚣张了？ 尊重是不是？哇，但有时候是这样，比如说我已经收筷子收碗了， 哦， 我收筷子收碗的时候你也不吃你也不饿呀，我收完了洗完了你又说你饿，你是跟谁过不去呢？那你自己点外卖吧。但是你点了外卖，父母又嫌弃你说：第一费钱，第二外面东西不干净、 不健康。 对，而且你没有很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作息。我给你做饭，你为什么不吃？ 就是你提前说一声也行啊， 哎， 对不 对？ 我们怎么老奔着那个？我们是不是被骂过？心里边 肯定是有积怨， 被呲的过哈。刚才谁说呲的这事儿来着？ 对， 哎，这边 看看 笑多多说，一个人的时候方便面、速冻饺子这么吃着， 嗯， 和父母呀每天变着花样的吃。 对呀， 一个人想睡几点想就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哎， 想几点吃几点吃，这是一个人的好处。 是， 但是和父母在一块儿必须三餐按时吃，要不然就一顿次的。 没错，没错，没错。 哎，这父母其实也确实是为了我们好， 当然。 而且相信一个人住完了以后，再有了孩子，你也会同样的标准再去要求孩子。 为了身体健康嘛。 没错啊，你真想一个人走的话，父母就赶紧说你翅膀硬了，你想飞 你自己赶紧出去飞去吧啊，掉下来了你也别回来。后来发现父母说的都是对的。 是梦想无边无际的能源，我敢飞，有梦就追，依旧骄傲尊严的美，巨大的考验现在就要跨越。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追追追追追，绝不后退。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我要用你飞。

我们之前最开始的时候聊到，很多孩子回到家里面前三天是香饽饽，在之后父母就想催着你赶紧走。 是的，是的，是的。 这样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回家以后得到宠爱，自己断电了？而给父母展现的这一面呢，让父母觉得说你怎么这么大了，出去住了这么长时间了，回来还是这个样子？ 哎，这个反思特别好， 对不对？ 是。 以后再当父母的时候，我当父母的时候，我要好好的反思一下这个 问题。常常以为是我们受到了嫌弃，其实殊不知是我们自己没做到位啊。 哎，是我们应该在家里面先展现一下我们一个人住的一个生活状态。 嗯， 回家以后先告诉爸妈说，哎，你看我会做这个做那个。 对。 头两天您老两口先歇着， 嘿，对， 我先照顾家里两天，您俩就在家里这么一摊一躺， 对， 享受着我的服务。 接下来咱们可以分工嘛，对不对？你来做饭，我就洗碗；你要是洗碗，我就做饭。 对，两天过后之后，咱们互换 role play。这两天你们俩演爸妈试试，我 好开心啊。 你想唱什么唱什么， 是 来自于李玟的一首刀马旦。 嗯， 自己在家的时候爸妈不在，耍花枪，自己一个人出去住时间长了，也有一种说想要耍花枪的感觉哈。回到家里面给父母也展示一下。 对，看到听友说了哈，自己住可以随便熬夜，但是跟爸妈住熬夜还有夜宵吃，所以我觉得 这有点反转吧。 所以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处，硬币总有两面， 不同家庭给的这种环境也不太一样。因为我看后边小仙女刚才又她又补了一句说、 哦、是吗， 为什么我们家可以熬夜，因为我妈也熬夜。 嗨， 是不是我们家也是，我妈熬夜，但是我妈熬夜她是盯着你的， 所以做宵夜那一定是她爸。 也不一定，她爸点的。是不是俩人都熬夜出来以后，你饿了吗？我也饿了。